OK，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原谅所有的人和事儿，闭上眼睛，清理你的心。过去的就让它赶快过去吧。无论今天发生了多么糟糕的事儿，都不应该感到悲伤哦。因为一辈子并不长，用心甘情愿的态度去过随遇而安的生活，你明白了吗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Hello， 大家好，我是春辉。每天呢，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应该拥有这样的好心情，还有正能量哦。 江山都是小事。客栈茶馆摊子都在纸上谈兵，不敢翻山越岭。你看见我是中国的人，你知道我有中国的婚姻，你不太了解什么是乾坤，要知道我是龙的传人。我是僵尸，僵尸，僵尸，我做事的方式尝试不同样式。他们叫我悟，办事情的苦，还帮人们百度。年纪轻的说唱，我为了帮他扩张，步步安排妥当，从来不觉得累，更不觉得后悔。我领路所以前卫，眼后企业，我在音乐中无所谓。我双手合十在祈祷，有天能冲破云霄。你看见我是中国人，你知道我有中国的魂。你看见我是中国的人，你知道我有中国的魂。你看见我是中国的，中国的，你知道我的中国魂，中国魂。你看见我是中国的人，你知道我有中国的魂。这个旋律让你 repeat， 中国说唱韵律 you can try me， 就像是中华的陶艺，不用毕业也有高低，有梦想有冲浪有狂风有暴雨，这遭遇我不懂，我不懂。想在旗杆之间看着地，看着云，看着命，我作为阎王自身从来不认命。知道哭不会哭，我只想加速，若有福不辜负，从来不屈服。世界都在听，中国人的 flow。 你看见我是中国人，你知道我有中国的魂。你看见我是中国的人，你知道我有中国的魂。你看见我是中国的，中国的，你知道我的中国魂，中国魂。你看见我是中国的人，你知道我有中国的魂。三山越岭追，大军寂寞无人陪。三山越岭追，大军寂寞无人陪。 OK，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吴亦凡的创作单曲《中国魂》。通过我领路所以前卫，我在音乐中无所谓，传递出了自己鲜明的音乐态度。同时呢，歌词当中的龙的传人、炎黄子孙、中国魂等等等等，简明地表达了樊先生身为华人的骄傲以及高度的文化自信，展现了大情怀，凝聚了正能量啊。所以让说唱音乐在传承青春个性和态度的同时呢，也能说出正能量，唱出大情怀。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唱一首歌曲 The Other Side 送给大家。 In the beginning, I never thought it would be you. When we were chilling, smiling in the photo booth. But we got closer, so you were eating off my spoon. You're coming over, and we would talk all afternoon.Just get drunk, disturb the peace, burn your hands all over. 哎 This could be perfect Yeah But we won't know unless we try I know you're nervous So just sit back and let me try Tonight we'll just get drunk Disturb the peace Find your hands all over me And then you bite your lip Whisper and say We're going all the way Tonight Take me to the other side Don't fly like the 4th of July Just take me to the other side I see a sexy look in your eyes And I know we ain't friends anymore If we walk down this road We'll be lovers for sure So tonight Kiss me like it's do or die And take me to the other side 怎么了？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牛铃，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我们说，有的爱情呢，就是那么的脆弱，敌得过距离，却败给了时间。当我们准备付出真情的时候呢，是不是应该多观察一下对方是否需要？不要盲目的送出不合时宜的盒饭、不合时宜的机票呢？因为那样，除了令人厌恶之外，更让自己难堪和尴尬，实在是太遗憾了。明白了吗？ All along it was a fever this whole globe. Funny you're the broken one, but I'm the only one who needed saving. Cause when you never see the light, it's hard to know which one of us is caving. OK， 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Rihanna 带给我们一首歌，叫的是 Stay。 没错，为自己的爱停留，为自己的爱多一点点的认真吧。人呢只要是活着就会有希望，敞开你的心扉，接受这个世界，也接受我，因为我会像亲人一样陪在你的身边，做为爱人才会做的事。也许在多年之后，我们躺在床上回忆过往的时候，可以相视一笑，彼此感激着我们终究还是度过了这样的一次结束。所以呢，生活的酸甜苦辣在我们坚强当中都会慢慢的变化成了幸福。所以呢，下面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陈势安的《整座城市的安慰》，听听看吧。 当朋友紧紧包围住你那双眼睛，多孤独多伤心，笑声闹声空心的回声，怀念着谁无法入睡，没关系，不用勉强自己，每段感情都有难忘场景，付出相信勇敢旅行，再转一个弯的你更美丽，整座城市的安慰，熄灯陪你失眠，只点亮这一盏月光，不做不谎言，虚伪狼狈都为你背，任性点无所谓，整座城市的安慰，安静听你后悔，送上一抹温柔的风，温热你眼泪， 想着在雨里是不懂游荡，我为你准备的是一直在生长，每天早上不是连土土壤，我和山谷也闻到了花香，草地上的秘密果实芬芳，你就像天使手里的糖， 小男孩害羞没想起自己是个雕像，曾经的浪漫可能会从东不让花生赞扬， 世界为你的露出阳光灿烂的形状，谢谢你不要坐在此山默默上一起 不应该只有手机和电脑。马来西亚创作组合 FS Doing and Sam 推出最新单曲1234567，欢快旋律释放简单快乐。 起床后吃早餐，我的心 stay 在社交网站，生活真的很烦， Baby 你一路陪我作战，吃鸡接着上传，却发现比就在偷看，耶、yeah, 放下回复所有留言的状况，语音尽量简短。闹脾气管他刘海湿气，对不起我不要再做憋气， 快变成了无敌的金钟罩无敌，纸飞机飞不回的过去，低头容易抽筋，能力气就不离散，既然失忆很够力的荒芜游戏， 哈哈三八千二十一六七

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倪安东带过我们的《我是你的》啊。歌词的描述呢，就像是一段老朋友，又像是恋人的关系里，男生呢愿意为他喜欢的女生扮演任何他需要的他。不是我说，现在呢找个女朋友真的好像太不容易了，是吧？为了扮演任何角色，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学学表演呢，是吧？好吧，所以呢，这样一首歌曲呢送给大家，也希望呢我们面对自己爱的人的时候呢，真的可以做到是他喜欢的那个他，你明白吗？好了，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有请我的大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有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这是一首包含着很多颜色的作品，这些颜色不是简单的红橙黄绿青蓝紫，而是更为细致的划分，每一种颜色又可以幻化出六种不一样的同类颜色，你可以把歌词当作绕口令。当然了，如果你愿意体会其中的深意，最坏不过相爱过，最好不过没错过，这句话就是打开歌词深意的钥匙。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青卓倩颜色。 我还有两个姨。 你们都怎么了？都姨的。 战马开罐有零，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静静地翻开手边的一本书，时而品味几分，时而望向窗外。眼睛累了呢，就把所有的思绪全部交给耳朵，喜欢闭目聆听，仿佛真正的漂浮在云端。所以说呢，一个人的时候，难过的时候，迷茫的时候，无措的时候，不如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停下来去聆听。下面这首歌为你送出的是来自曲婉婷的《我为你歌唱》，因为我想告诉你，爱是一种信仰，它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力量哦。 也许命中注定，我要来到到你身旁，画你的模样，听你的胸膛。也许明天不会像今天一样辉煌，谁又不受伤，在痛苦中成长。时间有的更多是希望，也许我并不会将伤心写在脸上，因为我的梦，梦里有你。 为你歌唱，同时呢也是在给你很多的动力啊。那在给你鼓励的同时呢，啊，其实也在鼓励我们自己，我们也要勇敢一次，啊，为自己勇敢一次，是吧？那真正的压力呢，是源于我们内心的包袱，所以呢，把一切的事情都看得轻一点，把自己看得重一点，相信自己是最重要的，是吧？好了，今儿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们希望这一个小时带给你们是满满的正能量。我是春晖，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战马能量音乐。我们明天见，拜拜。 I got that real good, feel good stuff up under the seat of my big black jacked up truck. Rolling on 35s, pretty girl by my side. You got that suntan skirt and boots, waiting on you to look my way and scoot. Your little hot self over here, girl, hand me another beer, yeah.Just up a little catfish dinner. Gonna sound like a winner when I lay you down and love you right. Yeah, that's my kind of night. Might sit down on my diamond plate tailgate, put in my country ride, hip hop mixtape. Little Conway and little T-Pain might just make it rain.You can hang your t-shirt on a limb. Hit that bank and we can ease on in. Soak us up a little moonlight. You know I know what you like, yeah. All them other boys wanna wind you up and take you downtown. But you look like the kind that likes to take it way out. Out where the cornrows grow, roll, roll my boat. Floating down the Flint River.Catch yourself a little catfish dinner. Gonna sound like a winner when I lay you down and love you right. Yeah, that's my kind of night. Yeah, that's my kind of night. My kind of your kind is this kind of night. We dance in the dark and your lips land on mine. Oh, gonna get our loveTo get our buzz on. All them other boys wanna wind you up and take you downtown. But you look like the kind that likes to take it way out. Out where the cornrows grow, roll, roll my boat. Floating down the Flint River. Catch yourself a little catfish dinner. Don't it sound like a winner when I lay you down and love you right. Yeah, that's my kind of night.Yeah, that's my kind of night. That's my kind of night. Yeah, that's my kind of night.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会想起一个人，偶尔才发现夜已深，偶尔会对着自己问，这份爱究竟有多真？也许是眼角的泪痕。是郑重的早晨，隐藏在思绪最深长，假装不再亲吻，其实我怎舍得这难得的缘分， 那瞬间，有一份感动却迟疑发生，有一种情绪空气中翻腾，就算时间来去总太匆匆，最初的歌声是爱还是恨，谁可以矢口说否认，一道道悲喜的伤痕，隐约总在提醒，那美好的瞬间穿越时空界限，让爱永恒。 大家好，我是王凯，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歌是我的首支单曲《一人份的孤独》，不过我希望听到它的人不要被歌词中孤独感的字面意思束缚，面对孤独或许可以有另外的应对方式，让自己即使是在一人份的孤独时也要保持自己的一份洒脱。 心太早，相似的日出，同样望着退出， 特别特别全的产品， 特别特别值的价格， 特别特别牛的配置。 你知道我说的啥吗？在这接下茬， 你说的不就是 全包圆儿？